君了。欢山盼笑跟城里人一样啊。几个月了， 快生了。 说你全是实话。 人家科学家来咱这里考察，说咱这里地势高，土质水质特别适合种药材。姐姐来来来，姐姐当年就种上了金根，下一步还要开发枸杞、甘草、大青叶等十几种药材。大家选我当科研小组组长。我们和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签订了5年合同。姐姐来你看，这山坡山流里种的都是金根，6、7月里金根花一开，一片雪青色，那像个大花园。 是啊，长明， 姐姐， 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咱结石村能有这一天呀。 是啊，这多亏当地富民政策，是科学救了咱这穷山村啊。哎，姐姐，你有钱不？你们是这样啊， 陈坤，我对不住你呀。 八戒，姐夫，八戒的心太好了，怕你生气难过，没跟你说明白呀。这道黑灰是他爷爷给俺抹上的，你可千万不要滚。 兄弟， 我能理解八戒的心，他

梦你是真正的男人大丈夫、你有苦劳你有 功你瞎说你瞎说你瞎说你瞎说皇上打的对大乱打的对法爹你给我跪下 你别动手消消气孙女有话对你提山外人家住着高楼成天梯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走路坐汽车说话用手机做饭用微波炉洗澡有桑拿浴电冰箱消毒鬼洗衣机五岁的孩子玩电脑三岁的娃娃学文案一看比一比人家是天赞之地爷爷爷你听仔细信息时代你还到封闭 你还到封闭 你逼着叔叔娶他亲侄女妹妹嫁给亲哥哥落地时瘸子下子一婆婆夜猫子坐上小山雀 夜猫子坐上小山雀 我的爷爷呀你的祖宗是金钱你自己受害无知觉你自己受害无知觉 毛病啊！ 前面 啊，少前面，八戒闯庙丢弃的是不合法的婚姻。八戒陈坤 ， 陈坤登记结婚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我们大家都要支持他。宝姐、你对象叫啥名字来着？ 他叫张大山。 宝姐，大山同志是自由恋爱，谁也管不着。你们俩想好了，明天我就给你开婚姻登记介绍信。 哎， 今后谁再搞近亲结婚，我这个当村长的就不干。 好。 陈坤同志， 哎， 你把你那个想法给乡亲们说说。 好啊，乡亲们啊，我和马姐商量好了，要开办一所技术工人学校，年轻人啊可以学司机、缝纫、纺织。给你马姐提议啊，结识村民去学习，可以全部免费。 哎，好了，多好的人呀、咱要是像人家这个素质，我早就提高了。那结石村除了咱俩的大学生，你们高兴，我也光彩啊！我还忙着。 谢谢村长， 谢谢村长。 哎，不鞠躬了，都好好过日子吧。两位老妈，咱们走。 那个叫陈坤的外乡人给我赶走。

老吴啊就细细想嘞来一 我替了心上难为尊他愿明白是大话终于你儿我先不听把妻子儿女抛在那句 丁，浪荡子弟生活好像真安心，交际花小巴黎，老头儿身边多的是亲人，谁如养的药无用养的力，一枝花粉长得没有意，要你晒死不落，爱是家个避难开，多的美女呀便宜，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哪知道被杀人血不瓦解，到后来我头七十八没有钱，那当户谁把心上边，千种妩媚一边人，一张笑脸变恶脸，从此踢出大门外，我到此两心谁发言。 人强谁人难把情一片沧桑没法依母女俩相依为命同凄苦泪落在家头谁浪西待子患病在路旁中无依无恙太匆匆 香草飘为的是爱之病无意中重逢好年轻你应该骂你骂得越离我此生意外无车行是他们母女总多说我转身到这里江黑关终身怪我长生态看怪谁谁我把往日 正路为第一传人模样浪荡子去年野花被生命传人模样浪荡子都不黑人自私的传人模样浪荡子鸦片都品味葬送的穿人模样浪荡子老李我也没得记穿人模样浪荡子血浆挖到当自己穿人模样浪荡子夫妻恩爱要珍惜穿人模样浪荡子孝敬父母需牢记穿人模样浪荡子真情好话与是非穿人模样浪荡子 刚才是赵志刚演唱的《探终点》，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 对呀、啊。酒里上月 一路上有多美人，也可咱家在书本那一边做礼貌身为本身，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让人把门开。哎呀，为什么今天把这门关紧，耳听那边无声响，不见娘子黄天星，我望万一自藏在我家窗下内他分明。哎呀，唱起歌来可不才想滚草千丈，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娘，第六我将有花浇在花上，八万一我酒一杯，桌上花枝又一裳，哎呀快起来不然为我出山走年，滚下你娘子见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命财算过命，一人开眼泪。 程小姐，你为我 小姐。 知道，自己的意思。 欢心欢喜来放弃，才知道亲妹人真不近。一杯将军不忘旅，我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相思人，那是流离的流离，这样想还是不能够。早知道我这辈子没买的，一种个变做两种走，公子叫张德生风来接着走把你夺走，一路路看路飞，千百里不归人走，王子良意快不尽。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